毁人不倦向来对于保命还是很有耐心去做的，而且拾荒这个事儿，大公会之间的大场面是最有的赚的。毁人不倦当然也会积极参与到这些场面里，对于网游里的高手也算是见得挺多。君莫笑，这人的强悍是毁人不倦前所未见的，真要和这个家伙交手，毁人不倦心里还真是没什么信心。 此刻居然又被这人盯上了，毁人不倦心里也是小慌了一下。不过传送阵就在前方了，只要能冲到那里，很快就会离开暗黑城。去哪儿了，对方肯定不会知道。不是生死相搏，毁人不倦倒是准备闯上一闯了。主意也一打定，也不废话，上来直接影分身术，先闪出去一劫再说。 于是假身原地，真身努力跨出一大截，结果视线还完全清晰起来呢，一个大板盔就已经晃荡在眼前了。影分身术，我也会啊！ 对方却好像不需要等着视影清晰起来似的，手里的家伙已经砸了下来。毁人不倦连忙抽身后跳，对方手里的家伙突的一翻，硬是又弹长了一截。 毁人不倦手也真够快的，忍刀挥下，当一声响，把这一击给招架掉了。千机伞长出的一截又弹回去了。毁人不倦刚挥把冷汗，就听轰一声响，那武器的劲头火光闪耀，直接散发炮弹就朝自己轰来了。炮弹的攻击距离，那无疑比起战矛更是要长出若干倍数了。用刀招架去挡。 判定也和武器之间的碰撞不是一回事，基本都是一种聊胜于无的操作。但眼下的毁人不倦还有别的选择吗？实在没有了，能下意识的把忍刀护在身前挡一下炮弹，已经算是相当不错的意识和手速了。谁能想到，只是后跳的这么一小个时段里，对方居然又是见机又是毛刺，最后竟然还轰了一炮呢？ 反坦克炮轰炸的火光把毁人不倦吞没了，强大的冲击力一下子把毁人不倦推到了墙上。墙根底下还有两队玩家正厮杀呢，对于有人被轰过来也没觉得太意外，只是都转视角瞥了一眼，发现对方头顶没有工会，和自己非亲非故，也就没有人搭理了。毁人不倦从墙上滑下，再一看，自己一个影分身术。 非但没朝传送门近点，反倒是被一炮又轰退了好多。直接出大招吧！毁人不倦心下想着，立刻开始大招引武的结印。他看自己和君莫笑之间很有些距离，觉得躲躲远程攻击的骚扰还是可以完成这个复杂结印的。这也是忍者职业的优势。 同算吟唱类型的结印，对于角色的移动没有任何影响。像元素法师，即便是保持移动施法状态下进行吟唱，移动速度也会受到大幅度的削弱。忍者却是没这烦恼，就看毁人不倦双手不住的比划着，双腿也是摆动得飞快，左躲右闪，而且还很快地希望把君莫笑的攻击带到其他玩家身上。 叶修哪能上这个当啊？不过却也因为这个原因，远程攻击的效果很不理想，没能对毁人不倦的结印造成任何影响。忍法引武，瞬间，毁人不倦的身影出来了十多个，个个精神抖擞，十分壮观。但毁人不倦这再一看，君莫笑怎么没有了？结果一转视角。 君莫笑压根没理他的影分身，人跑到传送阵那边，好像只准备守好这最后一关的模样。这样有用吗？毁人不倦不以为然。君莫笑站得离传送门越近，对他来说总归是更有利的。现在这么多影分身齐冲过去，他不相信君莫笑的能耐这么大，能把所有影分身全拦住。 只要过去一个，不就没事了？毁人不倦这样想着，已经抱起手速，操作着一堆影分身，准备蜂拥而上了。 结果这一切换间，赫然发现怎么这么多个影分身都在被攻击呀、啊？ 经验也太不足了。 君莫笑的声音传了过来。回人不觉那个郁闷呢、啊、原来他这影舞结印完成，这一堆影分身华丽的这么一站开，这周围正打得热火朝天的不少玩家就误会了。这没由来的就钻到自己身边的影分身，谁敢不防啊？于是二话没说，先打再说。一时间毁人不倦倒成了公众之敌了，这好些人都瞅着他的影分身在打。毁人不倦还想把君莫笑的远程攻击拉到其他人身上帮他招仇恨呢，没想到自己一个影武在眼下的环境里居然是给自己招了仇恨。毁人不倦呢不是会开口解释的人，况且这情况下他解释也不会有人信，连忙操作着各个影分身，也不想去和这些玩家纠缠，只是努力想朝传送门那边冲去。对手太多，毁人不倦应对起来也很有些辛苦。叶修也不厚道，就在毁人不倦最辛苦的时候，君莫笑杀上来了。这边落花掌轰飞一个，那边抛头扔出一个，这边又是击退避远一个，攻击的总是毁人不倦照顾不及的空档处。不到片刻，毁人不倦赫然发现自己的影分身怎么七零八落到了这个程度，这样的距离，噗噗噗噗，影分身当时就浮云掉了一半，被君莫笑打得太散。无论他把影武之心定位在哪个影分身身上，总是无法照顾全局。影武大招居然就这样被人破去了一半，余下的一半毁人不倦还想尝试，但随即发现这一半也不行啊。这一半影分身朝前冲去，赫然有了一个先后顺序，这给了君莫笑把他们各个击飞的时间，结果集结一下一起冲的话，时间上却又不够了。技能效果总是有时效的嘛。影武大招已经完全没有用了。